海军，没事的呀，没事了的呀，我就带着弟兄们要去干活了的呀，干活。我说过，大东家工人的我得干，啥太君的不干，不干。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雪健在电影《飞虎队》当中的精彩表演。除了拍摄《飞虎队》之外，1995年，李雪健还有机会参与了我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拍摄。虽然也只是客串了两集，但是李雪健的喜剧功底却给观众们留下了欢乐的记忆。不仅如此，就连跟他配戏的宋丹丹、杨立新等人都被他的表演逗得笑场不止。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情暖同心》一集当中的精彩片段。 停车，停车。 好嘞，哎， 叔叔 啊， 见着你也一样激动啊。 哦，是啊。 至于那个大鼓，这个 哦，您放心 啊，打今儿起我就他这么一个学生，不出3年，我保证他能登台。 哦， 咱是135还是246啊？ 我看都算上吧，星期天也别落下了。 那要是这么用功，那不出1年就成了。苏苏啊。那听阿姨唱这么些日子了，觉得哪段最好啊？ 您让我说实话吗？ 啊，当然说实话吗？ 我哪段都不喜欢 啊， 都跟您在这鸡脖子似的。 嗨， 阿姨，我也奇怪了，你在台上唱的那么有滋有味的，自己还觉得怪美的。 苏总啊，您要这样您就不好了吧，人孩子不爱唱，您别逼着他呀，不能因为您个人喜欢大鼓您就。 我喜欢大鼓，我喜欢大鼓啊！天理良心 啊！ 每次听大鼓，我不把那个耳朵都塞点棉花呀？ 即使您父子俩都不喜欢，那干嘛每天晚上还奔那儿去呀？还把我请到家楼来，这不有病吗？ 哎，您说病的还不轻？请您先看看相片。 哟，这是您全家福啊。哟，这女的怎么长那么像我呀？这谁的？ 那是我媳妇。 哦， 死了 啊， 去年病故了。 哦哦， 我们这孩子第一次看见你啊， 啊， 回到家就给我学呀，说见到他亲妈了。 哦， 哎，哭着闹着呀，想见你。 哦， 哎，我一开始不信呢。 嗯， 专门去看了你的一次演出。 嗯嗯， 一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怨不得呢，怨不得这孩子每回见着我都跟瞻仰仪容似的。 哎呀，我们这个孩子啊，闹着呀，非得把你请到家里来。 哦、啊。哦， 这不是已经请来了啊？是不是大伙的没关系？ 嗨， 我这个一天工作很忙，晚上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净想他妈了。你只要能陪他呀，待一会儿 啊， 你非要叫他唱大鼓，他也同意了。 阿姨，您留下吧。 嗯， 我都答应学大鼓了，再难听我也忍得住。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李雪健。1998年的时候，李雪健又因为一部大戏红遍了全中国。那究竟是一部什么戏呢？让我们先来听这部戏的主题歌吧，一听你自然就明白了。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参北斗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一路三千不低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欢演唱的《水浒传》的主题歌《好汉歌》。说起李雪健在《水浒传》当中扮演的宋江这个角色，最出彩的就是浔阳楼的一场戏。在这场戏中，李雪健展示了自己深厚的书法功底，一首七绝写得苍劲有力。这组镜头不仅一次拍成，而且至今他的墨宝还留在了无锡水浒城供游人观赏。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电视剧《水浒传》当中浔阳楼的这个片段。 这一杯敬我老父，孩儿一国而立之年，功不成名不就，坐下辱没家风之事，不能尽孝枉生为人，爹孩儿替你喝了这杯，这一杯给晁盖哥哥，并非宋江不忠不义，是老天不让我宋江忠义双全。斟满，斟满，这杯。这杯宋江敬给浔阳江，只有你这滔滔东去的江水能懂得我宋江的心。亲呐，赵方金，今日我也敬你一杯，你忠奸不分，黑白不变，枉费我宋江满腹经纶，一腔忠心赤胆。今日我要让你睁眼看看山东宋江是何许人。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雪健在电视剧《水浒传》当中的精彩表演。在2000年的年底，李雪健不幸患上了鼻咽癌， 他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病魔做起了顽强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了可怕的癌症。2004年再度走进了战争大戏历史的天空剧组。由于治疗鼻咽癌放疗的过程中射线损伤了李雪健的唾液腺，所以李雪健必须经常通过饮水来保证口腔内的湿润，但拍戏的过程中往往一个长镜头停不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李雪健演完一场戏经常是口干舌燥，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抱怨。下面呢，来欣赏一段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当中的精彩片段。 来尝一尝美国佬的压缩饼干。 好，尝尝， 刚刚嚼过了，说带两个罐子，哇， 怎么味儿？难吃死了！ 好吃好吃。 咱怎么？比咱的馒头饼子差远了。这玩意儿有点像国民党军队那套花拳绣腿，仪表再好，还不是被咱们打得稀里哗啦。张司令，有些话你也太小题大做了，有点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我警告你，你刚才这思想很要不得，很危险。什么花拳绣腿？陈默涵的部队倒的不是花拳绣腿，是基础训练，是一个军人造成的养成。什么叫花拳绣腿？什么叫小题大做？我看你从思想上还没有真正的完成从游击队到野战军的这个转变。你本人认不到这个素质提高的重要性。部队怎么提高？谁是别人？谁是自己？我问你呢，谁是别人？谁是自己？我们已经听到反应了，表现出来对陈默涵这个起义部队的极大的歧视，这已经伤害人的感情了，你知道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伤害人家的感情了，这会怎么合作？他已经是你的星二团了，是你的部下，懂不懂？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关系理不顺，我看你就不配当这个旅长。 人家起义了，你口口声声的还是在那白匪白匪的喊，什么意思？为了争取这支部队，各级首长呕心沥血，东方文英为此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不仅是为了争取一支队伍，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震撼了敌人的统治，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政治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我们知道东方文英同志牺牲，你很难过，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个旅长了啊！难道自己难过就可以随便去骂人吗？白匪白匪，你什么意思？瓦解掉这支部队和纵队党委唱对台戏？幸亏陈茂涵一直向往的是共产党，他没有受你的影响，要不然你的错误就犯大了。 你把话听清楚，我们如果再听到你叫人家陈默涵的部队说是白匪，撤销你的职务，你爱上哪上哪去，你当白匪我也不拦你。你要真去正好，我可以让陈默涵这个假白匪送你这个真白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当中的片段。在李雪健从事表演的几十年生涯当中，他所出演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憨厚朴实的正面角色，但是在2007年问世的电视剧《新上海滩》当中，大家却惊讶地发现李雪健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滩的黑帮老大冯敬尧。他的表演让许多戏里的年轻演员都叹为观止，剧中扮演丁力的黄海波甚至都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师父。黄海波坦言自己从李雪健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下面呢，来欣赏一段李雪健在《新上海滩》当中的精彩表演。 敬尧，有件事情我本不想在这个时候说的。那个李旺奇，他说你有一批货在他那的事儿，希望能再宽限几天。 这就是他作为给你亲弟弟安排工作的条件吗？ 看你说的。 我跟你说过生意上的事儿，你不要插手，我也是为你好。 冯先生，大小姐回来了。 爸，冯小姐，你也在这儿啊？ 方小姐有事来商量，玩去吧。 我今天才知道，方小姐其实朋友还挺多的，原来你们也认识啊？ 怎么了你？ 我说是你们，上海滩还真挺小的，不定谁和谁就认识了。方小姐指的是文强吗？哟，还文强呢，看来你们的关系还不是一般的熟啊。 大人们之间的事情小孩子家不要过问太多啊。 大人，他才比我大几岁啊，真挺有一套的。我想我还是先回去吧。 啊，你一个人不安全。 没事，他们不是冲我来的。 想说 在 方小姐这几天的安全弄几个人安排一下。 是， 好生照顾自己，过几天我去看你。 我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新上海滩》的片段。可以说随着阅历的增长，李雪健的戏路越来越宽广，同时他的表演也越来越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最令人称道的是在2006年他在电视剧《搭错车》当中的表演，在剧中他扮演雅叔孙俪，在20多集的戏中，他完全通过自己的动作和表情塑造了一位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让多少观众为雅叔不辞辛劳的一生而动容落泪。好了，跟他聊到这儿呢，本次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苏芮演唱的同名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歌《酒干倘卖无》。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这里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旅程咱们不见不散。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